来到知识快讯。不知道大家觉得你自己的国家怎么样呢？当别人批评你的国家时，你会不会感到愤怒呢？假如你的国家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你是否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更快地认可你所在国家的权威呢？任何对这些问题回答是的人都在国籍方面存在集体自恋，至少这是社会心理学家的看法。这些问题来自一些研究所使用的九项集体自恋衡量尺度。我们中的很多人熟知适用于个人的自恋这一心理建构，它是指外表自视甚高但内心脆弱而且需求强烈。但是集体自恋是另一回事，是指人表现出对自己的内团体的优越性的夸大看法，但是心底里还是怀疑自己团体的声望，因此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这种脆弱性与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不同，类似于自恋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区别那样。心理学家通过一种隐性关联测试的方法来研究集体自恋，有证据表明集体自恋的某些方面会通过某种方式补偿人的缺失感，这就相当于自恋者抬高自己的重要性以隐藏自己内心的焦虑，而对自己生活缺乏掌控的人更容易表现出集体自恋。研究人员按照这一思路发现，只要他们引导被试者回想对生活缺乏掌控的事件，被试者的集体自恋得分就会提高。相反，当研究者鼓励被试者回想对生活保持掌控的事件时，他们的集体自恋程度就会降低。也就是说，当人感到不安全时，就会开启这种机制作为心理防御，只是每个人的程度有所不同。集体自恋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提出了这个概念。有趣的是，集体自恋者更容易相信阴谋论，比如波兰集体自恋得分较高的人更容易相信2010年 Smolensk 飞机失事事件是俄罗斯对波兰采取了一次恐怖行动。而集体自恋有可能造成国家之间的敌意，因为当集体自恋者感到自己的团体被侵犯时，更容易支持复仇。就像我们另一部影片提到的，复仇是人类的天性，并可以带来快感。由于害怕个人承担复仇的后果，所以大部分人可以压抑这种情绪，但是集体自恋者没有这种意识，起码他们看不到带来的后果，所以会更加支持复仇的做法。以去年发表的一个研究为例，在被试者中，土耳其集体自恋得分较高的人更有可能说土耳其不被允许加入欧盟是国家耻辱，同时他们说当欧盟经济衰退时他们感到愉快。类似的研究中，具有集体自恋倾向葡萄牙人视德国为威胁，因为他们把欧盟对葡萄牙采取的紧缩措施归罪于德国，并称如果有机会报复德国他们会感到快乐。而另一个研究发现，美国集体自恋得分较高的学生更有可能支持军事行动。除了这些研究以外，值得强调的是集体自恋与其他种族的民族自豪感不同，健康的爱国思想与对他国的宽容和理解密切相关，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并加以指出改正。但集体自恋的特点是不容批评意见、偏执以及强逼他人认同自己的心态。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